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28集。陆兆颖觉得自己要疯了。听到声音，陈俊微微抬了头，声音没有什么波动的问道：“ 认识。” 雨雾很大，从这边看秦染的方向像是隔了一层纱。陆兆颖点头又摇头，他打开车门，觉得自己脑子要炸了。 不知道，但是很像杨飞。 说完，陆兆颖就下了车，一路小跑到大门边。杨飞，陈俊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只是转过头看雨的方向，手搭在车窗上漫不经心地敲着，整个人也靠着车门，黑色的衬衫被压得有些皱。直到视线里那个高挑的身影离开，陈俊才没有什么表情地收回了手。医院大门，陆兆颖一路小跑到秦冉身边的时候，秦冉身边的高挑男生压了压帽檐往雨里走了。隔得近了，帽檐下的脸就更加清晰。杨飞长相十分具有个人特色，放在娱乐圈也是非常能打的一票明星。陆兆颖敢肯定，这个戴鸭舌帽的人就是杨神。脑子里瞬间就是杨神几个十分著名的战役，他是三年前在 OST 异军突起的。这三年 OST 疯狂统治世界的各种赛季，他的个人能力跟强大的天赋多少次拯救了整个队伍。可以说，无数职业级别的选手跟玩家都是以杨神为信仰，能在竞技场单杀一次杨神，值得他们陆平吹一辈子。 秦小冉，你认识杨神？ 陆兆颖看追不上杨飞了，觉得自己要疯了，就愣愣地看向秦冉。秦冉似乎在想什么，像是这会儿才反应过来一般，慢吞吞地转了头。啊，你说谁？眉眼挑着，似乎挺惊讶的。 就杨飞啊，杨神 OST 战队的那个。 陆兆颖着急地开口，要不是不远处的车上坐着程俊，陆兆颖都要上手去摇秦冉的肩膀了。 你连杨飞都不认识的吗？ 秦冉嗯了一声，然后又抬了抬眼，手指了指杨飞的方向，声音不急不躁的。啊，就刚刚问路的那个人，他就是你说的杨神。行。陆兆颖错愕地看着秦冉，对方一身衣服有些湿，眉眼挑着，表情一如既往的懒散又带了一点肆意。眼睛漆黑，里面没有一丝激动或者类似的表情。陆兆颖彻底服了，他现在才开始觉得秦冉真的不是杨飞的粉丝，也不是 OST 战队的粉丝，甚至于根本就不认识杨飞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平静。 问路，你运气可真好，他怎么不来问我？ 陆兆颖嘀咕了一声，又站在原地看着杨飞离开的背影半晌，才转向秦冉。 走吧，俊爷也在车上呢。 秦冉没有带伞，本来想低个车的，现在陆兆颖在，刚刚好。两人小跑到车上，身上都湿了，陆兆颖就把温度调高了一些。程俊从后面拿了一个深色毯子出来，递给秦冉，开口询问道： 你外婆怎么样了？ 秦冉随手把毯子披上，名贵的毛皮就这么沾了水，废了。后视镜里，陆兆颖看着这一幕，面无表情的又收回了目光。一个是真敢拿，一个又是真敢用。不好不坏，不知道能撑多久。秦冉往后面靠了靠，只是身上的寒意似乎还在往骨子里钻。他偏着头，目光看着车窗外。车子一路走，等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秦冉才发现车开的方向并不是开往学校。20分钟后，车子停在一处别墅面前。 地势很好，云城市中心，又或许因为下雨的原因，周围并不吵闹，别墅自带一个面积不小的花园。刚停下，别墅电子大门就自行开了。一位穿着灰色长袍的老者走出来，他打着一把黑绸伞，手里拿着另一把没有打开的黑绸伞。他下意识地把手中没有打开的黑绸伞递给驾驶座的陆兆颖，自己准备去给从后车门下车的程俊撑伞。只是他脚步还没动，陆兆颖就把手中的黑伞递给下车的程俊。程俊伸手撑开，走到另一边车门，眉眼垂着，周围的雨气起伏成雾色。他停在车门边，形象清曲。很快，另一边车门被打开，一个身上随意披着深色毯子的女生下来。因为背对着老者，眉眼看不太清，只能看到她低头从后车门出来的时候，卓绝又冷笑的侧脸。老者拿着伞，微抬了一下眉眼。 程管家，我们先进去吧。 陆兆颖摸了摸手臂。 哎呦，好冷啊，我得先去洗个热水澡了。 程俊跟秦冉已经先进门了。 你先洗个澡，不然容易着凉。 程俊直接带他去了楼上的一个房间。 你们程管家应该准备了浴袍，都是新的。衣服我待会送上来。 秦冉点点头，看了一眼房间的陈设。米白色主调，田园风。刚刚雨太大，衣服几乎都淋湿了。他把毯子扔到架子上，走进浴室。兜里的手机又响了，是前队。秦冉衣服还没脱，就接了电话，打开了免提，把手机放在梳妆台上，调着水温，随意的开口。前队。 秦小姐，这边有些事情。可能需要你确定。 电话那头的前队车停在一中门前，人靠着驾驶座。 我在一中门外。 我不在一中。秦闪把头发扎起来。城中别墅区。前队跟陆兆颖商量事情的时候来过程俊家，他知道秦闪说的是哪里。 啊，行，那我过去。 楼下。 程管家，京城那边有东西过来吗？ 程俊从楼梯上下来，步伐不紧不慢的。程管家从厨房那边出来，微微颔首。 早上有一包衣服放到仓库了，我这就去拿。 不用。 程俊转身上楼，眉眼消疏。程管家在大厅发愣。 管家，别愣了。 陆兆颖洗了个战斗澡，没有五分钟就洗好了。他大大咧咧的穿了个浴袍下来。 你们家陈公子啊，遇到我们家秦小冉，这所有折扣都要打上好几折。 陈管家笑了笑，又问道： 这位秦小姐是您的亲戚？ 那倒不是，她是云城一个乡镇的高三学生，最近一段时间才转到了横川一中。 陆兆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 就是江东叶之前被发配去的那个乡镇。 陈管家自然有听说过江家众人集体被发配的事儿，他沉吟了一下。 哦，这么偏呢？ 可不就是偏吗？ 陆兆颖慢悠悠地开口，想了想，又幽怨地说道： 你知道吗？他连阳神都不知道，他之前过得有多苦啊！ 以后要带去京城。 陈管家又轻声询问，陆兆颖偏头笑笑。 不然呢？ 陈管家又跟厨师说了今晚的菜单，才垂眸微微思索。那就麻烦了。这姑娘没有什么身世背景，恐怕她要多费点心。现在高三，得趁着她去京城前交些东西。京城那么多人盯着他，要是说错了一句话，做错了事，影响会格外的大。那就是个如狼似虎的地方，尤其站在程家这位置上。陈管家想了想，又低头掏出口袋中的小本子，开始记录一些东西。楼上，程俊拿了一个箱子，又敲了一下秦冉的门，声音低而缓。 写好没？衣服我放你门外， 他住的地方都是没有女佣人的，年老的也没有，所以才没有让其他人来送衣服。本来程军想着把他衣服放在门外，等他待会儿来拿，只是他刚想放手，门就从里面开了。秦冉就松松散散地披了一件浴袍，带子松松散散地系着，衬得他的身影愈发消瘦。浴袍应该是男士的，在他身上有些大了，能够看到领口如同丝缎的脖梗，白得扎眼。秦冉手上还拿着个毛巾，随手擦着头发，因为动作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到肩膀处的迷离的纹身。程俊放下箱子，礼貌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衣服放这里。 好，谢谢。秦冉放下毛巾，随手拿起来。程俊悄悄移开了目光。秦冉关上了门，才翻了翻箱子，里面很多衣服，都是这个季节的，他的尺码。他随手翻出了一件黑色线衣穿上了。外边陆兆颖穿了个浴袍，捧了一杯茶，慢悠悠地上楼。远远地瞧见客房的这一幕，就靠着花形楼梯扶栏直笑道： 俊爷，你这不行啊。 这种几乎发乎情止乎礼的礼貌屁上，陆兆颖啧了一声： 要不要我教你几招，陈公子？ 程俊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他走了几步，又想起了什么，顿了顿，拧着眉，似乎挺不悦的。 你回房间把衣服给换了。 换衣服？换什么衣服啊？陆兆颖低头看看自己的浴袍，他平日里在别墅在家里就是这么穿的呀。 切，真是讲究。 陆兆颖拉拉浴袍，想了想，还是回自己的房间去换衣服了。秦闪换了一套衣服，看了一下手机，上面显示着前队之前的信息，前队差不多要到了。等他吹完头发，走到一楼大厅，陈管家才看清楚那女生的样貌。见过帝都不少名门望族的名媛，那些人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仪态，无一不是绝佳的。即便如此，陈管家在看到秦闪的时候还是惊艳，对方跟他见过的明月不一样。他眉眼低敛着，看得出来生得精致，张扬恣意到让人忍不住斜视，骨子里的随性跟少年人的游戏人间是遮不住的。这是一个无论放在什么场合都让人忽视不了的姑娘。陈管家觉得被这样一个女生吸引到再正常不过了。 秦小姐，您有什么想喝的吗？ 程管家语气轻缓，态度谨慎而认真。秦冉坐在沙发上等前队过来。 不用，谢谢。 程管家给他倒了一杯程俊常喝的茶，又问道： 秦小姐家里还有什么人？ 外婆。 秦冉看了一下手机，常宁刚刚发了一条消息，问他考虑好了没有。陆续的，陈管家又问了他好几个问题，过程中陈管家对秦闪的形象丰满起来。两人没说多久，前队跟程木一行人就进来了。 哦，陈管家。 程木恭敬地叫了一声。陈管家点头，他站起来，态度依旧很恭敬。 钱先生，我上去找陆少，你们稍等。 前队之前来过，陈管家知道他是刑侦大队的队长，郝队跟陆兆颖、程木他们都很尊敬前队。陈管家上楼找陆兆颖下来，前队没有注意，他直接拿了一个电脑给秦冉，一身语气： 你看看。 秦冉打开电脑，一眼就看到卡住的页面。程木跟郝队都围过来，陈管家带着陆兆颖下楼，看到一群人围在秦冉身边，顺口一问： 他们在干嘛？ 是让秦小冉帮忙分析数据吧，这次估计挺棘手的。 陆兆颖皱了皱眉： 奇 秦小姐不是个学生吗？ 程管家一愣。 是个学生啊，听说他外公是干这个的，他自学过网络编程。 陆兆颖脚步不停地下楼，程管家的脚步顿了顿，音量也微微放高。 自学的？怎么不让程火来云城？让一个高中生插手这件事，出了差错怎么办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